锵锵三人行，诸位好啊！今天呢，这个还是咱们广受欢迎的孔教授啊，孔子七十三代孙 啊，这里不敢称这个多少代多少代，因为这里有比我辈分更高的 孟广美奶奶也来了。 为什么说 为什么你辈分比他还高呢？ 苏奶奶，我 比我高四辈。如果按照这个辈分算起来的话， 我不晓得他们说孔孟是用传习同一个族谱啊，是这么说的？ 对，孔孟颜曾四姓，因为四位圣人嘛所以我一般遇到姓孔的，我的辈儿都是比较大的；遇到姓孟的，常常遇到辈儿比我高的， 就变孙子了。 孙子还不够，你要比我大四辈。 所以咱们这个节目真是圣贤罩着的。你大家看看，今天孔孟啊，孔子的后代，孟子的后代，咱们还有曾子的后代，曾宝仪嘛，曾子的后代，这家伙 都全了， 就加上窦子的后代， 没听说，没听说。 而且我们的这个祖训就是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是吧？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一边学你一位， 我们老祖宗这话背了不少啊。 哎，对，所以我发现真是群贤毕至啊，咱们这个节目。 我们老祖宗还有一句话记得吗？春服继承。 哎， 就是说这阳春三月啊， 对，带上几个美女出去。 没，你三句话不离美女，人家说是带上几个学生，童子五六人， 就带几个女学生嘛。 啊， 童子五六人， 你这是现在的学校啊， 就要出去春游。 哎，春游，而且到那个河里边游泳， 大 游特爽，然后上来之后往那一坐，哎，老师说今天咱们谈谈伊拉克问题。哎，你看人家那学生 那就是锵锵三人行了， 没错， 对吧？ 哎，我要点化你的就是这个意思。 哎， 你看你这个三人行节目要向这个祖师爷学习。 是， 你看看人家那个时候又宽松又自由，学问也在里边了，真理也探讨了，学生也都成长起来了。 对，但只有一样不同，坐在这儿的得是孔子啊，得是你祖宗啊。当然这个广美也是踏着春天的这个脚步来了，说起来 来了北京了。 哎，我特别感动。我呀，孔老师你不知道，就说虽然也伤害过个别女子的这个感情哈，但 是个别是普遍， 但是主流是好的啊。这个这主流啊，我发现我跟这个许多好女子也其实也不多啊，凤毛麟角的好女子结下了天长地久的友谊。 嗯， 而且我深深感觉到啊，这个红尘女子之中才真不是什么叫红尘女子啊。 嗯， 也是啦，也是红尘。 不是，你看我头脑里啊一下三个词， 尘世， 我又想风尘女子，又想红颜知己，我又想滚滚红尘，就出来一红尘女子。哎，我就说这个女孩子里边仗义啊，我这个很体会很深。你像广美就知道我在北京这阵儿一个人在这工作啊， 一个人撑 人专程过来来看我，对吧？条件是我要给他买机票嘛。买机票我也很感动啊。 你怎么叫我走路来的？ 管你吃管你住我都愿意。 孔老师自己骑着脚踏车来 啊。我是骑车来的。 对，我骑不来啊，我骑得来。 早知这样我也让你给我买机票。 性别不同大不一样。当然了，这个广美啊，你这个来到这儿我也要向你报告啊。 嗯， 最近这个我们国家呀跟这个意大利的关系也是非常好啊，很友好，你知道吗？ 这意大利是怎么回事？ 最近北京 我知道，我一向跟意大利挺友好的。 对，最近对孔老师有所不知哈。 哎，你不要 我发现啊，中国跟哪个国家友好，北京就会办画展，挺有意思。你要跟意大利友好吧，前一阵有意大利画展，最近说是中俄是个什么文化年还是友好年，对吧？现在北京挺火的一个俄罗斯的画展，我给你看看，就北京世纪坛前一阵的这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搞的一个画展，就跟你男朋友那边合作举行的，人家送来了这个，咱们可以看看。你看这个呢，根据画家陈丹青老师评价是这次展览当中的绝品。 嗯， 一个叫什么波罗约诺。 对对对。 哎，你就注意他这个手势。哎，这是达芬奇画的。你看这个波罗约诺的那个画啊，就脸蛋的那个红，我跟你讲，这你就看出来为什么要去看这个画展的原作。你在电视上看到的是从这个画册上拍到的，但是无论是画册上的还是电视上的，那都不是真实的颜色。 嗯， 就你只有看到原作，你才知道他这个脸蛋的这朵红啊，哎呀，他是那么一种 粉嫩粉嫩 啊。怎么你就会这一个形容词啊？ 我看到你的眼睛写的就是粉嫩粉嫩两个字。 而且我很有感触，就春天来了呀，一切这个勃发呀，让我想起这个文艺复兴。你看刚才那个达芬奇的那个画啊，说是用针尖 用银针尖、 一点一点画出来的， 扎出来，然后再用什么碳酸铅白去这个处理。所以由此啊，光美，我对这个你未婚夫的这个老家呀，涌起了很深的这个研究的兴趣。嗯， 这个意大利人啊，是具有这个音乐美术方面的极高天赋的啊、你这个民族与民族还是有一些这个感受等上的差异的。 我觉得意大利人除了这个艺术天分高之外，我觉得他们体力也相当不错。你记得你去看那个大教堂，他们那个圆顶的那个壁画，那要怎么画呀、你整个人得这么悬的，你没掉过钢丝你不知道，你没掉过威亚你不知道，那样子掉很痛苦的。 我跟你讲，对， 当年那个好像是米开朗基罗， 米开朗基罗、 他在上面画了这个大概是一个月是两个月，然后他那个 好多年， 他那个靴子都已经脱不下来了， 是吧？ 靴子粘到腿上了， 就是画成残疾人了。啊、他因为长期这样画，你看看他这样画，所以体型就变成罗锅，就我们讲的有罗锅，很长时间矫正不过来。就跟这个孔老师侧面看上去， 人家那个恩格斯说劳动啊使猿变成人，他是倒过来，通过劳动从人又回到猿了。 艺术的力量， 艺术力量。 你还真是说这个文艺复兴的时候，我最近为什么说感兴趣？是真的啊，不是因为那个事、就是说，我就发现人的这个精力，现在我们老感觉到精力不足，对吧？所以你看文艺复兴的时候，那真是像猿人一样的精力。为什么我说这个什么银针尖碳酸铅白啊，那是一个大发明的时代，那是一个充满着肉欲的那个时代。你看见当时人们写的回忆录啊，那个就似乎这个压抑了很多年之后啊，很多的这个本能的力量积压在心里，又是什么金银雕刻家，还会造桥梁，还会打炮，就做那个炮啊，轰击城门的大炮。 所以说啊，这个文艺复兴它其实是西方文明的一个春天。 真是 啊，它就是春天。它为什么有那么大能量啊？它有一个漫长的中世纪的寒冬，它多少个世纪那个中世纪寒冬压抑着，咱这个寒冬里边干了好多缺德事，把人家什么布鲁诺也烧死了，是不是？伽利略也给迫害的要命， 暴烈的这种事儿， 积累了这么多年，这人一下见到光明了，一下明白真理了啊！它叫文艺复兴，它其实不是复兴，它是借复兴之名啊，它是一个革命。它是一个全新的这个改脱胎换骨。 不，而且我觉得真是像，就说，哎，你最近觉不觉得光美？就说春天来了啊，我的确好像我还是首次啊，以前比较钝，首次感觉到中医说的那种啊。我最近真是觉得就浑身这个早上起来这个骨节的啪啪啪啪啪这就爆响，然后就是丹田呐、下丹田，就是觉得有一种力量就是冲突。 想去哪儿呢？ 想寻求管道啊，然后广美就来了。 红杏枝头春意闹，知道吗？ 是。 我们一般人都是从正面去理解这句话，红杏枝头春意闹。但是我经常说呢，闹的不光是春意，不光是红杏，这个春天来了，这个流氓心里也在春意闹啊。就因为古人还说这个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行， 你刚才描绘那个情况，就是心里边有无数的这个红杏，它要出墙来。 对，我就觉得这种，我就想起文艺复兴的时候，我看到一些描写，就那个时候人们的这个欲望冲涌啊，感情激烈，就好比你说一个画家一生可能杀拿刀捅过好几个人，你看他那个时候写的日记哈，比如到一个小旅店住宿，然后呢这个旅店的老板就可能就给的很贵的这个价钱，他说我整晚上躺在床板上就想着如何报复，我第一个想法是把他那个柴草堆给烧了，第二个想法我是把这店主给他捅了，第三就是他是那么一个很欲望积聚的那么一个时代啊。 所以春天呢是一个很不理性的季节，不理性，容易冲动，这个冲动就看你如何引发，是吧？你像我们就是都引发到正确的这个艺术创作的道路上来，像你这样的先生呢要格外注意啊，这个道路一定要走正确。 对 啊， 这个我这个正确的道路呢，说实在话还是这个观众引导的，对吧？这个广美你还不知道，最近这个观众啊非常有意思，台湾呢有一种团体叫寻春团，你听说过吗？ 有。 给孔老师解释一下什么意思吗？ 就 他是怎么不知道？他可能也是团员之一的。 不可能，不可能！那堂堂我北大教授， 我们经常出去踏青啊， 是啊， 这个春游啊， 两岸对春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啊。我明白了，那我你说的这个，我还是对文字比较敏感的。那我明白了啊，因为我想，我们就想春天这个春这个字儿，跟你这节目还挺有关系。 怎么？ 你这节目不叫三人行吗？ 对， 你想想春这个字儿，如果拆开了叫什么？ 那就是三人。 那就是他说的这个意思吧，恐怕就是这个意思。 孔老师，你真不愧是孔孟的孔孟的后人。不，我跟你讲正事儿。咱们这个观众锵锵三人行有一批社群，他们其中有一位推选出一位 啊，他呢就是寻春，就是到处寻找春天的踪迹啊，然后他照了一个照片，就是说这个是位男士啊，他这个造型就是他在丛中笑，哎，这是春天百花开嘛，咱说这个万红丛中一点绿啊，他这也比较像，然后呢他非要让我们的编导说为了咱们这么多年追看你们节目的这个感情，你一定要给我出一下，我估计他是不是想学习一下芙蓉姐姐之类的， 芙蓉哥哥， 对，咱看人这位朋友的这个优美造型，你瞧，这是咱们的热心观众，我们也以此表示对他的答谢啊。 哎呀，挺这个天真浪漫嘛，非常好， 天真浪漫哈。咱们先去一下广告，然后还有耍宝的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广美啊，春天来了，感想怎么样啊？ 春春欲动。 哎，真是又说到这儿。 春春欲动。 哎，你觉得女性这个在春天，我就刚才讲，我真是有这种身体上的这个萌苏醒啊，骚动、悸动。你觉得女性的生理上在初春到来的时候？ 我觉得女孩子吧，就是年轻的女孩子，可能第一件事情就是终于可以换春装了，就是少穿一点了。 对对对对对啊，是这么回事 儿。对，男同胞们有福了， 对，有福了。那对我自己来讲的话呢，就是春天可能真的是出游，就是计划出游的一个好的时间，因为这个冬天真的是直伏太久，太难受了。因为冬天你就算出门呢，很不舒服的，冷啊，特别冷，穿的又行李又特别多。春天的话呢，就 而且你知道，在北京啊，不跟南方不一样，南方四季常绿，在北京呢，你刚刚出春嘛，你就寻找它那个嫩绿的。哎，我给你看看我的寻春，咱们是今天也跟观众呼应互动一下，是吧？ 寻春团长， 哎，你看看我这个在北京寻春，哎，你瞧，桃红柳绿，这是我寻到的这个柳芽，你看刚刚出春那种嫩绿，还带点微黄，是吧？ 这也不是你寻的， 你瞧，什么叫桃花公子？你再看看这个， 这叫沾花惹草。 不是，我们模仿我们这位观众，把大家都弄了一下，行，别出那么长时间，行吗？咱们看看下边的，我还有策划呢。哎，咱们这个找这个咱们孔老师，孔孟之道，咱们也可以滑稽一下，是吧？咱们孔老师也照了一些这个他在丛中笑的照片。哎， 你看咱们这正宗寻春， 你瞧这眼神， 这正宗的， 这很好的改变了他这个悍匪的造型， 这叫惜春常怕花开早。 这说的好啊，孔老师，真是教文学的，你看孔老师背后那像是某派出所吧？ 这是那个蹲坑呢。 哎，你瞧，这还是咱广美给介绍一下广美的设计。 这个是在荷兰。大家看到我身后的是黑色郁金香， 哦，郁金香， 非常非常难得见到的黑色郁金香。 嗯， 然后在下一张照片是什么呀？哎呀，这个就是油菜花田。大家看到这个造型呢，其实是我在那个《神雕侠侣》里面， 这是吕莫愁吗？ 不，这吕莫愁年轻的时候一个叫什么 flashback， 就是以前那个小时候的那个，就是很短很短。 这还是吕莫愁小时候 就是年 少女吕莫愁 少女版的，你可以看她长大之后很吓人的。然后对我要讲的就是这两张照片很。我在找他们的时候发现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那个郁金香呢是在2005年的4月13号，4月13号其实就跟现在差没有几天，也就是去年的这段时间，然后那张那个油菜花田李莫愁造型的呢，整整的跟那郁金香花是差了一年的时间， 真是人比黄花瘦啊。这个 人比黄花什么意思啊？ 你刚才不就是黄花吗？ 哦， 就我说你很瘦嘛。人比黄花瘦。 人家都是人比黄花娇，哪有黄花瘦啊？ 对，没错，就是一般女人容易有伤春之感。我看过一个，这还有生物学上的依据。你看男人春天觉得萌动了，苏醒了，女人真的就常发就叫春天性的抑郁症状。这是后来人家讲的跟生物有关。就说这个人也是一种动物啊，女性身体里有这个繁殖的密码，这个本能。那么到了春天万物播种的这个季节的时候，她会觉得有些忧伤，有些抑郁，有些莫名其妙的这个烦恼不安，情绪啊，这个桃红柳绿的，她老变。哎， 对于男性来说，这春天可能是一个犯罪率比较高的这样一个季节。 尤其从孔老师嘴里说出来。 你看刚才他说蠢蠢欲动嘛，你看蠢字怎么写啊？一个春，下边俩小虫子。 那什么意思呢？ 这小虫都爬出来了，它蠢蠢的四个虫子，四个虫子嗡嗡嗡爬呀。 所以这个春天呢，女性要提高警惕， 没错 啊，这个男性要自我约束。春天这个三轮车花， 孔老师的自行车春天丢的最多。 哎，你这我上次跟你说过这事儿，就是这样，我大概一共丢过七八辆自行车，就有四五辆都是春天丢的。 就在北大校园。 哎，他有的人吧，平时也不是那个惯犯啊，就可偷可不偷的，这春天他控制不住自己。对， 不是，你只能说这小偷懒，他冬天的时候不想犯案，冷嘛，多冷啊， 有这个关系，也有这个关系。春天，这春天的时候暖和了嘛，这个该出手时就都出手了。 哎，有这有道理，有道理。你不光是这个小偷啊，即便是修养很高的人，我给你看看这个，我这儿还有一组照片呢。咱们这个春天的消息哈，你看这是什么呢？这刚才你刚看了那个嫩绿的柳芽啊，马上就开始飘这个柳絮杨絮。说北京市地区啊，1.2亿棵树里边，大部分都是杨柳树。 对， 所以你看，那今天你再看下一张光没？看见这是谁了吗？你很喜欢的 啊，那个王子， 威廉王子， 威廉王子啊， 春天骚动了。你看威廉王子啊，最近就是这被人拍到，就是在喝酒，他弟弟哈里的那个军校毕业的舞会上，这威廉王子去参加。过往一般都是威廉王子比较有风范，哈里王子说是什么又抽大麻又干嘛，就是比较堕落嘛。但是这回整夜里，哈里王子都很老实，人家讲的表现出一个王子的风范，反倒是一贯有王子风范的威廉王子，烂醉如泥，他还是带着女朋友去的。而且我发现这当王子的真是够受限制的。这个报纸一登，虽然他喝醉了，他也没说什么脏话呀。但是他旁边的一个人说，军校的学生说，我曾经找过妓女，我怎么怎么，哎，说威廉王子在旁边听着乐，哎，频频点头，说这就表示你威廉王子不纯洁了。然后说哈里王子呢，我瞧这对兄弟有意思，说哈里王子那天晚上为什么很老实呢？因为啊，他也是带着他那个女朋友去的，而他女朋友一进这个舞会啊，闷闷不乐。为什么闷闷不乐呢？因为前一阵儿哈里王子刚这个去过脱衣舞厅，这个跟这个舞女有过点这种猫腻 啊，这我在网上看到了， 哎，所以得罪了吧？所以那天晚上他比较老实，一直都在讨好自己的这女朋友。威廉王子喝大了，他们讲啊，就威廉王子从来没见过这个样子，这就说明长期他上军校啊， 他的这个生物钟被这个季节调动起来，还是生物钟的节奏问题。 是吧， 他平时这个生物钟他老把他捻得嘎嘣嘎嘣特别紧，哎，这回觉得好像没人看着了，哎，这一下子就开始要，本来圣人说非礼勿听嘛，他就听了这个非礼之言了。 像他这种一向形象太好的人呢，肯定是非常非常压抑的， 是吧？ 终于找到了一个管道，找到一个出口。 那你呢？ 我， 你不就是形象太好的人吗？ 我哪形象好呀？ 你跟我们俩比，你能说你形象不好吗？ 不过像他呢，这个应该有很多这个管道，这个可以这个发泄春愁啊，这个排遣春情春意都可以。 我觉得基本上，我跟孔老师认识也就十几个小时的时间了，从昨晚上到现在， 对， 我觉得我 从昨晚到 昨天晚上， 昨天晚餐到现在也就十几个小时，我觉得我在孔老师眼中一定是一个异人，就是异于常人之人。 怎么讲？ 我也不晓得，我就觉得他好像就是老觉得我是不正常的，他老说你不能用你的标准，你跟别人不一样的。 因为我想的都是那种闺中少妇不知愁的那种春情， 人家 没少妇呀， 没少妇，意大利男的还得让他， 不是说他，我说他和那个闺中少妇是不一样的呀， 啊，是不一样。 你看他可以坐着飞机上飞来飞去啊，所以他觉得春天秋天也无所谓。但是你想，有很多人就是那个我所说的闺中少妇啊，春天来了，他不能出门，丈夫在外边打工呢，在那做锵锵三人行呢，他一看这个树都绿了，虎见莫偷杨柳色呀， 对对对， 他悔叫丈夫去耍猴。 对， 你说这古人早都把这个境界说出来了， 没错，过去的那个时候，女的不能出去，丈夫在边关，就是春愁啊，是中国文学闺中妇女一个很大的这个，你看那元曲里边就是什么俏冤家呀，你在天涯，偏那里绿杨堪骑马，困坐南窗下，是数对清风想念他。 那反正你背了不少东西， 峨眉淡了叫谁画，瘦颜颜羞带石榴花，这种银丝燕裘 啊，这完了，他背了不少。哎， 这种场景往往发生在西湖。我们呢，这个世界佛教论坛首届，我们的那个编导啊，在西湖也为我们记录了一点西湖的春色。咱们今天是春天消息嘛，哎，咱们来看看西湖边的一些景色。 咱这个说闺中少妇不知愁了。 对，这个闺中少妇，刚才你们讲的抑郁症呢，我忽然想起了日本，我们的邻国。 啊， 现在日本是一个非常压抑的社会，尤其他们的妇女啊特别压抑。 大多数人不工作是吧？ 很多，对，他们可能更受那种，他们可能因为竞争出去竞争力不够，然后更受那种道德规范，他们就觉得说我现在在外面工作，我就要在家里面打扫啊干什么，就做好家庭主妇的本分， 相夫教子， 没错。而且、啊、而且日本男人下了班是不回家，这是出了名，所以很多少妇都非常的压抑、啊、所以呢就衍生了一个行业，就鸭子店。 是吗？ 啊，我有一个很好的女朋友呢，她住在东京，她去年就去采访过好几家鸭店，采访了一些鸭子，然后甚至于连那些女客人都愿意让他们来采访。两个主流客源、 哦、 一个呢就是这个 闺中少妇， 不是红尘女子， 红尘女子。 第二个呢就是也不能讲少妇了啦，可能就是差不多40岁左右的一些 贤妇。 对， 赋闲在家的。 对， 然后他们就到这种地方找男的来慰藉自己， 就是管道嘛，发泄。 哎，这也真叫春江水暖鸭先知 啊！ 你知道吗？有鸭店、鹅店是什么东西？ 是什么？ 同性恋的，企鹅就有鹅店，有鸽店，鸽是什么我忘了，有鸡店、鸭店、鹅店。